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 中央统。 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残破山河，烈士装备，九死一生的军队，饥寒交迫的人民，在中华民族最危难的时刻，是什么支撑着我们永不放弃，血战到底？为了重振辉煌，苦难中国绽放出怎样的光芒？中国的常德保卫战为什么让美国的总统永生难忘？又是什么引得英国的首相在北非战场得胜后向中国赠送大礼？硝烟未散，和平出现曙光，中国将在即将成立的国际新组织中扮演怎样重要的角色？14年浴血奋战，40000000人民的不屈抗争，又将带给未来怎样的警醒与启示？档案为您揭秘伟大的贡献第8集，赢回尊重。1943年1月11日上午10时15分，美国华盛顿的美国国务院里迎来了一位特殊的访客。 中华民国驻美利坚合众国全权大使魏道明来到了现场，这位就是魏道明大使，而这位呢是美方的全权代表国务卿赫尔。这个场面是为即将生效的中美新约举行隆重的签字仪式。 赫尔国务卿和魏道明大使分别在中美关于取消美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处理有关问题条约的正文及其附件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5个多小时后，中英关于取消英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其有关特权条约的签字仪式在中国的重庆举行。中方签字的全权代表是外交部部长宋子文，英方则是英国驻华大使薛穆。 这张照片就是订立新约以后留下的合影。我们这里可以看到蒋介石，这边这位是英国元帅蒙巴顿、宋美龄以及美国的史迪威将军。在这以后，其他西方国家，那些也和中国签订有不平等条约并从中获利的国家，比如西班牙、葡萄牙等等，也先后宣布废除和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第二天，也就是1943年1月12号，蒋介石发表告全国军民书，把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正式通告全国。1月25号，中共中央也做出决定，庆祝中美中英之间废除不平等条约，一时间全国一片沸腾，抗日军民受到极大的鼓舞。关于中国人民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付出和贡献，罗斯福后来专门给蒋介石发了一封电报，我们来看看里边怎么写的。电报的时间是1944年5月25号，开头就写 My dear Generalissimo， 我亲爱的大将军，最后的落幅是 Franklin Roosevelt， 里面有这样的内容：为向中国人民，尤其重庆市民，对于联合国家作战努力之伟大贡献表示敬意起见，特附呈纪念状一针。贵国人民对于侵略者之坚强抵抗，已为贵国之友人树立楷模。一个西方大国的首脑，对于中国人民在反对日本法西斯作战中做出的伟大贡献表示由衷的钦佩，可见中国人民做出的努力对世界带来了多么大的震撼。这次废约是抗战时期中国在对外关系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体 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威望和国际地位。但是这并不等于中国就已经完全改变了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地位。 除了罗斯福的电报赞誉外，为了庆祝中英新约正式生效，同时对中国军队在缅甸战场与英军合作打击日寇表示感谢，英国首相丘吉尔也特别向中国赠送了一份国礼。现在我们看到的这部讲述1943年五月下旬盟军在北非战场上沉重打击了德意联军的沙漠大捷，就是丘吉尔送来的礼物。虽然经历了北非战场上的惨败后，意大利已经在1943年七月宣布无条件投降，退出轴心国，转而对德宣战，但此时的中国抗战仍处于艰难的苦战之中。1941年至1943年，侵华日军对中国正面战场进行了若干次战役进攻，重点对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展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相结合的总力战，以及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企图彻底摧毁抗日根据地。在一系列反扫荡战役和战斗中，各抗日根据地居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深入动员，精心部署，或集中兵力破敌一路，或跳出包围圈破敌回援，或趁敌不备袭击敌人主要交通线和后勤补给基地，以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不断调动疲惫和打击敌人，充分发挥地方武装和民兵的作用，广泛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粉碎了一次又一次的日伪军扫荡，使抗日根据地得以坚持和巩固。坚持反扫荡、反清乡、反蚕食斗争，坚持华北、华中、华南敌后抗战，加强了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和各项战略任务。 1943年是华中敌后抗战最艰难的一年。华中敌后抗战军民在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的指导下积极展开对日斗争，他们先后粉碎了30多次千人以上的日伪军的扫荡、清乡和蚕食，歼灭日伪军36000人。这些战果为敌后战场转入攻势作战创造了条件。 敌后战场的攻势作战持续打击着日本法西斯的侵略步伐，让日本不得不继续将主要兵力投入在中国战场。中国战场发挥的作用日益得到同盟国家的认可。1943年11月22日，在埃及首都开罗的米纳饭店，中、美、英三国首脑、蒋介石、罗斯福和丘吉尔齐聚尼罗河畔举行会晤，史称开罗会议。开罗会议的召开旨在加强反法西斯同盟国之间在军事和政治上的协调行动，以加速击败日本法西斯，直至其无条件投降，并就战后重建等重大问题交换意见，同时明确日本从中国攫取的东北、台湾、澎湖列岛等领土归还中国。最后中、英、美三国共同签署了开罗宣言。在这段珍贵的影像中，罗斯福和丘吉尔的表情都显得颇为轻松，但蒋介石多数时候却是一脸严肃，难掩内心的焦虑。因为就在开罗会议召开的4天前，侵华日军第116师团与第68师团共40000余人包围了中国湖南的重镇常德城，常德保卫战正式打响。负责守卫常德的是国民革命军第74军、第57师。这支编有8000多人的部队，一直以能打硬仗而著称。可8000对4万这一悬殊兵力差距的现实，对第57师的官兵们来说，却是残酷的。 那个时候，中国守军在一个中级城市坚守5天都非常困难。而57师的官兵在常德城已经一连坚守了1个多星期，日军依然没能够踏入常德城半步。可这时候第57师已经伤亡过半，再打下去非常的困难。 中日双方战至第15天傍晚， 57师8000多人的守城部队只剩下300余人。看着这半个月来自己的士兵一个个为国拼杀，战死疆场，第57师师长余承万万分痛苦。他也清楚，下一天很可能就是第57师最后的时刻了。于是，余承万给自己的长官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发电：“弹尽，援绝，人无，城已破。”直率副师长、指挥官、师副、政治部主任、参谋主任等固守中央银行，各团长划分区域，扼守义乌，做最后抵抗，誓死为止，并祝胜利。 入夜，12月3号凌晨1点，余承万紧急召开会议。在会议中，他一度拿起手枪对准自己，打算践行他战前立下的军令状：城在人在，城亡人亡。看到这个情况，两个警务员一步冲上去，赶紧把枪夺了下来。在场的其他官兵也苦苦地哀求师长：下达突围命令吧，为第57师留下种子。看到一个整编师只剩下一个连的人数了，余承万流下了眼泪。 最后，余承万答应了部下的请求，率领剩余人马向常德西南方向突围。原本8000多人的队伍，仅有83人突围成功。 后来，罗斯福总统听说了第57师的故事以后，他专门派人去询问这支军队的指挥官是谁。当他得知以后，就把余承万的名字郑重地写在了自己的备忘录上。 常德一战为中国军队赢得了反法西斯同盟国的赞誉，让世界看到了中华民族的血性和尊严。与此同时，虽然中国本土仍旧处于艰难的苦战之中，但为了配合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国的大局战略，中国还是分兵于国门以外的缅北战场上。1944年7月，新编第38师师长孙立人率部攻克缅甸北部克钦邦首府密支那。 中国驻印军在缅甸的行动让盟军有了更多的兵力调配到其他战场。这就对盟军在欧洲实施诺曼底登陆形成了间接的支援，而盟军在诺曼底的登陆让盟军在西线站稳了脚跟，完成了对德国最后总攻的准备。而几乎在同一时间，1944年4月，美军对驻守在太平洋小岛上的日军展开了越南进攻，先后收复了新几内亚群岛的西部、马绍尔群岛的大部分。而缅甸和东南亚的日军则因为中国战区的牵制，抽不出兵力去支援太平洋战场。 就在1944年至1945年，这盟军攻势势如破竹的一年，中国战区正面战场却遭遇了与湘桂大溃败。这样的结果让英美等同盟国大失所望。这时，对于豫湘桂大溃败的原因，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向罗斯福发电汇报说，国民政府上层的腐败无能令正面战场的战斗力大打折扣。他甚至认为美国政府对国民党的各项援助是一种浪费，应当立即停止，同时应当派观察组去陕甘宁边区的首府延安考察，中国未来的希望或许就在那里。在一些新闻记者相继打了前站后，1944年7月22日，一架 C-47 型运输机飞越秦岭，在震耳的轰鸣声中降落在了延安机场。一批军事代号为迪克西使团的美军观察组成员在走下飞机的那一刻就受到了礼遇。美军观察组的到来揭开了中国共产党与美国官方正式交往的序幕。 来看看这张照片，这是美军观察组抵达延安的当天拍摄的。 我们看得很清楚，这些美国人和八路军战士一起在拉着碾子修整机场啊。当时这些人跟八路军战士根本没办法在语言上沟通啊。那究竟是什么使这些美国大兵能够在抵达延安的当天就和八路军的官兵打成一片呢？ 由于延安机场长时间控制，设施简陋，美军观察组的飞机到达时由于跑道不平差点酿成事故，所以当美军观察组的成员们平安下了飞机以后，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便急忙调来一队人整修机场。美军观察组本来只是在一旁看热闹，可不久他们便发现叶剑英也出现在干活的人群中。这位在八路军中地位仅次于总司令和副总司令的参谋长竟然亲自上阵干起了粗活，这让他们惊呆了。 看到连叶剑英都挥舞着稿子干得欢，几个美国人叽里咕噜一商量，干脆卷起袖子加入到八路军修机场的队伍中。一时间机场上劳动号子此起彼伏，越来越热闹，这种情况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个人。 随着美军观察组成员们在延安和其他根据地的深入调研，美国人很快发现了中共部队抗日的另一个秘诀。这是美军观察组成员约翰·柯林在晋绥抗日根据地拍摄的一段中国人占领日军碉堡的影像。影像中那些戴着白头巾的并不是八路军，而是老百姓自愿组织的民兵。在抗日战争中，八路军作战时一大群民兵或者老百姓上前线帮忙都是常见的现象。 各解放区军民就是凭着这样的人民战争的优势，从1945年年初起就有步骤地展开了对日伪军的新一轮攻势。 这使得敌后战场持续发挥了对日作战的主战场作用，这批最早和共产党高层打交道的美国职业军人将敌后战场的真相传回了美国，世界由此看到了中国真正的希望所在。就在中国敌后战场向日伪军发起反攻的同时，1945年春夏之际，盟军在太平洋战场的反攻使得战火已临近日本本土。1945年3月初，美军攻占马尼拉，3月底又攻占了硫磺岛，进而在4月登陆冲绳岛。然而日本统治集团仍不甘心失败，一方面幻想在有利的条件下谋求妥协和平以保住军国主义势力，另一方面则极力准备本土决战，妄图进行最后征讨。为了加速日本投降，美国还派出轰炸机分别从西太平洋上的马里亚纳群岛的机场和中国西部某机场起飞，目标东京，轰炸日本本土。在盟军B-29轰炸机群的投弹声中，东京市区升起了一团团火焰，其中有一颗炸弹则又一次击中了日本皇宫。 日本军部做了一番分析，他们断定盟军轰炸东京的飞机应该是从两个机场起飞的，除了马里亚纳群岛的空军基地，另外一个就应该是中国湖南西部的山区某个地方。在日本防卫省的档案里边，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份手绘的作战图。在这张图上，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日军有四股部队都同时扑向了这个地方，代号1160。我们来看一张珍贵的老照片，这是一张航拍图，是1945年10月11号拍摄的。中间南北向有一个长长的东西，这很清楚，那是机场跑道。但是这不仅仅是一个机场，在它的两边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建筑和设施。没错，你猜对了，这是一个设施齐全的空军基地，并且这里还是美军在远东第二大空军基地，而且这里还常年驻扎着一支美国空军部队，其中就包括中国人民很熟悉的飞虎队的一部分。 因此日本军部决定对芷江实行重点打击。 日军于1945年4月9日出动5个师团约10万兵力，悍然发动了芷江攻略战。此次与侵华日军针锋相对的是国民党陆军上将王耀武率领的第4方面军。战役打响的第18天，由于从西面攻打芷江空军基地的计划被中国军队的阻击搞得无法推进，日本方面的指挥官板西一良不得不改变策略。中日双方争夺的重点便来到了雪峰山附近的武冈小城。一连对武冈攻击了4天都不见成效，日军便下令派出一支100人敢死队，携带高能炸药伺机炸开武冈城墙。为了能让这支100人敢死队接近武冈城墙，侵华日军进犯湘西的总指挥部调集了所有可以使用的大炮，攻击武冈城西城墙。 在城里的一片空地上，武冈城的百姓已经忙活了好几个钟头了。他们很少说话，不声不响地干着自己手里的活。城里的百姓差不多每家人都把口粮捐出来了，做什么呢？ 做糯米浆糊，用古法制作， 本来是用来做粘接剂，粘城墙砖石头的，可现在墙砖不够了，怎么办？就把糯米浆糊跟沙子土搅拌在一起，风干以后它比石头还坚硬。人要活下去就得吃饱肚皮，可现在日本侵略军已经兵临城下，武冈的百姓心里非常清楚，一旦武冈城被攻破，等待他们的就只有厄运。所以他们就算自己吃不饱肚皮，他也得帮助守军把敌人拒之门外，绝不让他们踏进家园半步。之所以被侵华日军围困重点打击，是因为它的地理位置。还记得我们前面说到的作战地图上的1160地点吗？武冈县城就在它的东面，是交通要冲。现在守城的中国军队准备用他们最后的力量去做拼死一搏。 慢慢接近武冈的日军敢死队引爆了炸药，武冈的西城墙顿时被轰出了大洞，但守城的中国士兵和自发参战的武冈老百姓早有准备，他们将装满着用口粮制作的防御工事的数百个大沙袋堵出，将洞口又给堵死了。接下来中日双方又激战一天，随着国民党第74军第44师从日军侧翼杀出，武冈也城门大开，守城的中国军民纷纷涌出合击日军，武冈之围遂告解除。侵华日军从东西两面对芷江空军基地的进攻威胁也就都被化解了。1945年，随着中国军队的顽强阻击，日军在华的兵力消耗日渐增多，战斗精神更是愈发消沉，而敌后战场已经从1944年开始进入局部反攻。与此同时，欧洲战场也进入了反法西斯战争的尾声。当年3月，美英等盟国军强渡莱茵河向德国腹地挺进，东线的苏军于4月16日从奥德河边向西面发动强大的攻势，开始实施攻占柏林的战役。